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只是爱的代价。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

还是能够做朋友。从前快乐没变难受，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，还去不去欧洲，四个人不许算了了。 小雨飞进之后的夜里，敲打这里仍在独角上残存的回忆，油纸伞上的花瓣随着夜风散去，但微浮游般的绚烂无所顾忌，烦忧的思绪像走马灯有些怀念，因为太不可触及而情绪。繁花三月里数不尽的夜雨凋零，如同往昔再绚烂也无法追寻。 不看你的眼， 不看你的眼， 不看 后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

阴阴天，因我爱寒雨点，在微凉风中洒向你，轻吻你面。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，飘飘雨内，没有你阴的天，极讨厌。过去有爱侣走过，冷冷雨，没焦点，因找不到你。冷冷雨，低音仿佛要等你经过。我说冷雨，求求停吧，别追忆爆影一个。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，雨点不清楚，你已抛低我，连共疾风都分西走的找你，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。你并不清楚，你那电影过留下万千追忆，一生封锁我，今天可否痛，想把它写在流开。 只心跳，一刻知道。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